准你拉近你我的背影，明了绝不应准你窥探我那双眼睛，明了夜会令人动情，明了大家不应，可惜红唇，可惜灵魂，只想靠紧你，即使无缘一生同行，这晚愿给你。在这不应前面的一夜，没法可推去爱和罪，在这不应前面的一夜，让你我相爱至疲累，明了命神难可将这夜，就算跟不对也同罪，来吧行前拥我入这夜，投入不应的那里，从来大家都刻意不碰上对方太多，从来大家都知道不会有半点结果，从来未敢想你跟我能互相捉摸，此刻投降只因狂潮始终胜不过，不管如何都不回头去看什么，不应前年的一夜，没法可推去爱和罪，在这不应前年的一夜，让你我相爱至疲累，明了命神难可将这夜，就算更不对也同罪，来吧行前拥我入这夜，无论你究竟